幻的电子曲风，配上张靓颖有史以来的最低音色的演绎，这首《贪恋》真的是像一步一步的勾出我们心目当中的种种的贪恋。很多事情都是想要不可得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在旅行的前前后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去一个地方，如果真的动心并且有时间而且经济也足够的话，可以好好的满足一下自己。11:05，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的是哪里呢？去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很多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地方，但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在澳大利亚这块穿越时间的大陆上，有这样的一片地区，它地域辽阔，人烟呢可以说极为稀少，留下了40,000年前土著原住民的居住痕迹，以及全澳大利亚最丰富的野生动物生态都在这里可以一一的看到。这里是哪里呢？就是澳大利亚北部以及中部的神秘北领地。在北领地当中呢，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独一无二的奇妙体验，就像是一本尘封了很多年的古书，等待着我们来慢慢的静静的去翻阅。翻阅之前，在北领地当中吹着小风，感受一下风吹麦浪的那种美好吧。 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此刻一阵小风徐徐吹来，想象一下路旁我们看到的风景，是一片一片非常漂亮的麦浪，趁着这样的一个小风，然后看着眼前独特的风景，让自己的内心在周一的早晨可以舒缓一些。来到北领地，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住处。在这里呢，今天我们安排的住宿的地方是沙漠帐篷酒店。哎，明白，有些女生听到帐篷酒店这四个字就会觉得非常的苦，好像没有独立的洗手间，好像洗澡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然而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No No No Wrong Wrong Wrong， 大错特错。今天我们去的是东京131度。东京131度呢，这里既是一个地理位置，也是澳大利亚中部红土荒漠当中限量的浪漫体验。怎么讲呢，它和澳大利亚红色心脏乌鲁鲁比邻而居，是红色旷野当中无法复刻的豪华五星级帐篷酒店。每一个帐篷呢，都建在一个独立的小山丘上，彼此遥望，但是互不打扰。酒店的环境是极其隐秘而又安静的，各位只要我们拉开窗帘，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欣赏到乌鲁鲁变化多姿的美。特别是又需要我们的想象力哦，脑洞大开，想象一下现在是夜幕降临的状态，繁星璀璨，也许什么都不做，安静的和身边人一起抬头仰望星空，那是这一刻最浪漫的事情。当然如果你想在这里结婚也是一件很好的选择。哎，前方有一对恋人逃跑去结婚。 有一个女人受了伤就跑去结婚，有一个人被反对之后离开工作，哪里会有一种人生他能全是完美，当你越在意 我知道这个世界它 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逃跑去结婚，来自于曹芳上一张专辑 Wanderlust 流浪癖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呢也是有故事的，他是见到了朋友的朋友，因为应付不了生活和工作，于是呢就选择逃跑去结婚。这样的举动呢让曹芳有所感叹，因此创作出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曹芳觉得呢，很多人都习惯用一个新的现实去逃避另外一个无法面对的现实，但其实仔细的想一想，你会发现问题都并没有解决，而是在反复的增加当中。于是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是这样唱到的，不管远离或追随的欲望其实都一样，除非正确处理。作为人类的我们终究得学会怎么去面对和解决问题，不然对现实是于事无补的。你会发现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状况面前，我们会显得好像格外的富有，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每天有解决不完的麻烦。但是呢，你当觉得头疼的时候，仔细再去回想，你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去解决，这些迎刃而解的问题，在日后看来也都是让你成为了百万富翁的条件。虽然可能现实当中我们无法在物质上拥有那么多，但是精神世界上做到百万富翁足矣。此刻听到了这首新作，就来自于张杰的 Millionaire 百万富翁，一首新作哟。 I could have a mansion, two planes, three yards, me the thing if I don't have you. The yes man wouldn't tell me no, cause they don't know me like you do. If I was walking up to you in my alligator shoes, I know you laugh right in my face, and I go red, and I'm blue. Oh, all this shit don't mean anything, but I still want it when I'm a millionaire.Sometimes through the devil's eyes in my eyes, but I don't mean you see the same kissing, same things in the back of my mind. When we were selling lemonade, find new ways of getting paid. You know that I'll never change, long as you're there by my side. When I'm a millionaire, will anybody care? Tell me you'll come out and find me if I send out the flare. When I'm blinded by the glow, I need you to tell me no. 张杰的这首新作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有范儿。接下来依然是一首新歌，来自于今年已经推出几首单曲的 Christina Aguilera。 最近有一首热单呢，是 Christina Aguilera 和 Demi Lovato 合作的一首 Fall in Line， 如果各位还没有听过的话，接下来此刻就把这首新作送给各位。当然最近在一个节目当中，他们二位有现场演唱哟。 Little girls, listen closely, 'cause no one told me, but you to know that in this world you are not beholden. You do not owe them your body and your soul. All the youth in the world will not save you from growing older. And all the truth in the girl is too precious to be stolen from her. It's just the way it is. Maybe it's never gonna change. I got a mind to show my strength. And I got a right to speak my mind. And I'm gonna pay for this. They're gonna burn me at the stake. But I got a fire in my face. I wasn't made to fall in line. No, I wasn't made to fall in line. No. Show some skin. Make him want you. Cause God forbid you. Know your own way home. Ask yourself why it matters. Who it flatters. You're more than flesh. 听起来非常过瘾的一首 Fall in Line， 来自于 Christina Aguilera 和 Demi Lovato 的合作。有人甚至说这首歌曲可以和当年的 Mariah Carey 和 Whitney Houston 的那首 When You Believe 的难度相提并论啊。但其实我们不用去讨论两首歌曲的对比程度。这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 Fall in Line， 大概是讲述的是我们需要坚定自己心中的想法，因为与这世界包括身边的很多人可能不认同我们。如果在一些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上我们自己也做妥协的话，那么是否我们也变得不一样。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景点等待着各位。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

林夕填词，张亚东作曲，王菲演唱的这首《烟》，真的是把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那种纠结，那种心魔营造的非常的到位，收录在2003年王菲的专辑《将爱》当中。《将爱》这张专辑厉害了，《将爱》、《空城》、《不留》、《美错》、《杨宝》、《玄牧》等等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澳大利亚，下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公园，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公园，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卡卡舍国家公园。这里呢有着独特而又复杂的生态系统，潮汐潮落冲击平原，低洼地带呢和平原适合各种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人类在此居住的时间呢，据说是长达了40000年之久，你没有听错，是40000年之久。因此在这里也是留下了无数的岩画、石刻、考古遗迹等等。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真的应该来这里好好的参观一下，了解一下，然后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可以去了解史前人类是如何在这一地区生活和居住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邂逅到很多很新鲜的事物，而这种邂逅本身呢，是一种很奇妙的旅程，就仿佛是当今的我们在和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期的我们进行一个对话。好，来到这样的一个40000年前的远古痕迹当中，这样的一个国家公园当中去领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厉害，有的时候觉得有些苍凉，无论有时你是什样的感受，都是好的。记住，所有有时的感受跟随戴荃，感受他的有时。 有时我想我是片树叶，飘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在那里我也许还能生长。有时我想我是个虫子，飞到哪儿都没有人注意，迎着火焰才能找到自己。这里没有干净的气息，天空也不是那么美丽，我也必须给自己找一个缝隙。耶耶，换了哭泣都在我心里，恨与不恨又能怎么样，即使流浪我也不感到悲伤。有时我也感觉到怀疑，不是有和没有的道理，只是梦想有太多的距离。有时我以为能感动你，可以转身我却还是哭泣，只能自己孤单地演出戏。想去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喧闹和动静，可以让我安静的睡一会。有时我想找一个角落，就想回到出生的地方，让我放声痛快的哭一场。那个姑娘还在我身旁，可是我却没有了理想。你的谁又成了什么样？给我一双天使的翅膀，让我带着魔鬼去飞翔，让我改变上你他的眼光。敞开怀抱，

石头张志磊和林忆莲合作的专辑《盖亚》2012年曾经发行的，如今听起来呢依然是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厉害。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种状态，每天当中呢我们都会笑很多次。今天到目前为止你笑过多少次？有多少次是真心的想笑？有多少次又是一种戴着面具的假笑呢？似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更加敞开，我们的面容呢也变得更加灵活，因此我们的笑好像和在熟悉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之后的笑是不太一样的。对于一个人，好像平时在一个地方，你熟悉的城市，经常会做一个宅男，宅的久了会变得无聊，这个时候 Come on， 跟随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一起改变自己无聊男孩这样的状态。 每天摇摇摆摆，拿出钥匙随便甩甩，也许我看起来有点轻轻踩踩，因为我常常帮妈妈买菜，看到你就上油，对你闹一闹，跟你开玩笑，我想要你知道，让你忙不好不了，我的心就砰砰跳，可惜人生风变好，星空多美好，坐着笑不如躺着笑，要不要去瞧一瞧， 张力很强的一首作品，无论是咬字还是发音都非常的夸张。是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曹格的《无聊男孩》，也是收录在他2012年的一张专辑叫做《河里活的动物园》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曲风，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无聊男孩》就是有着雷鬼节奏。听雷鬼歌曲呢，总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轻松许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的是澳大利亚，当然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能去的呢也是很少的地方，所以各位，明天我们继续前往澳大利亚。感谢今天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一首作品，当然是重新 mix 版本的。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Blowing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 Dark jeans and your Nikes, look at you. Oh damn, never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I'm not looking for the best.